相逢何必曾相识，在这一息间相遇有情人，也许不必知道你是谁，唯有令你令你令你令你再度再度爱上。 欢迎你收听爱乐之城 Canton Net， 请关注同名公众号参加我们的音乐活动。 1982年3月3号，香港首部粤语歌舞剧《白蛇传》在利舞台戏院首演。这个是罗文自己出资制作的粤语音乐剧，故事基于中国民间传说《白蛇传》。在舞台剧开演之前，罗文制作公司出品，并且经由百代唱片就发行了黑胶专辑《白蛇传》，分为精选式的单碟和收录全部曲目的双碟版。其中的派台歌曲《好姻缘》曾经登上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 好姻缘今朝定， 痴心缘今宵倾， 我是是守好梦， 滋润心灵。 我以千样爱， 我以千重意， 为情此更坚保证。 呢首《好姻缘》由赵文海作曲，黄沾填词，罗文同埋汪明荃合唱嘅。 罗文自己出资制作的粤语音乐剧《白蛇传》已经是粤语舞台剧经典之作了。关于1982年这一套舞台剧的来龙去脉，完全可以拍一套纪录片的。涉及其中幕前幕后的人士，都是属于华语音乐史上边重要人物来的。事情可以从10年前开始讲起。早在1972年3月，国语时代曲传奇歌后潘迪华自己出资了100万港元，身兼主演和监制了香港首部华语音乐剧《白娘娘》的，由卢景文执导，潘迪华饰演白娘娘，鲍立出演许仙，深深出演小青，乔宏是出演法海的。这部音乐剧由顾家辉担任作曲编曲，黄沾、庄奴等人填词，是由顾家辉和黄沾首次合作的音乐项目来的。歌曲全部都是国语歌词，其中流行最广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你变成害你》，由顾家辉作曲，黄沾填词。我们一起现在听听先。 什么是情？什么是爱？为什么爱会变成海？我爱你，变了海你，万种恩情变火灾。什么是好，什么是歹，为什么好会变成歹。我爱你，变了害你，千般好真是苦海，三头六臂跳不出来，难道人生只有悲哀，且等万爱都不存 哇，原来辉煌组合啊，詹叔同埋顾家辉咧，早喺1972年就合体合作噶啦。哦，佢哋最早嘅合作嘅歌曲咧，原来系呢个首部华语音乐剧嘅作品，听起身咧都果然系好音乐剧啊。 冇错啊，呢一首《爱你变成害你》咧，后嚟就成咗国语时代曲嘅经典啦，俾好多人翻唱过嘅，包括有小凤姐啦、汪明荃、张伟文、潘秀琼同埋咧罗文嘅。咁当时罗文睇到呢一套潘迪华主演嘅国语音乐舞台剧《白娘娘》之后咧，一直就想办咧粤语舞台剧。好有意思嘅就系当时1972 1972年咧，罗文同埋沈殿霞组成嘅情侣合唱组合仲未解散啊，系以唱国语歌同埋英文歌为主嘅。 系啦，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咧？我哋喺之前嘅节目都介绍过啊，罗文同埋沈殿霞嘅呢一对情侣合唱团。 系啊， 咁咧，佢哋系去到1972年嘅10月咧，先至正式解散嘅。后嚟咧，罗文咧亦都有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就解释啊，两人拆伙嘅原因咧，系因为性格咧同埋歌唱风格差异太大啦。 吓，的确两个人嘅性格啊，同埋咧风格都好唔同 啊。嗯，冇错，而且拍埋一睇就觉得好唔 有啲违和感。 系嘅，系嘅。咁啊，再加上好实际嘅原因啦，就系啲档期好难就啊，大家都好忙咁样。 咁啊，喺当时咧，罗文仲系未成为巨星嘅，不过已经系埋下咗呢一种嘅种子，就好想扮粤语舞台剧嘅。喺罗文成名之后咧，系凭藉住巡回演出咧赚咗唔少钱嘅。先喺1979年咧，自资组成咗罗文制作有限公司。咁方便咧调动资金嘅，拥有自己嘅幕后班底。罗文咧仲揾嚟阿姐汪明荃咧一齐商议相关嘅事宜啊。两个人喺录音室啦，同埋舞台咧经常合作啊嘛，仲打算咧合资制作舞台剧嘅。不过为咗咧就避免日后出现所谓金钱嘅矛盾咧，同埋呢一个纠葛咧，咁啊于是咧就系罗文就独资去办啦。因为好多事情咧好忙啦，咁啊同埋要去揾剧本嘅因素咧，舞台剧迟迟都系未定案咧，同埋拍板嘅。直到1981年。3月份啊，罗文喺记者招待会上边正式宣布展开筹备工作啦。主办机构咧系罗文制作有限公司同埋华星唱片嘅，而华星咧系负责宣传工作啊。 哇，从1972年咧就埋下呢一个种子，去到1981年先正式宣布筹备啊，即系都将近系10年嘅时间就过去咗。 系，因 为我谂系咯，一路听住我哋《似水流年》节目嘅听众应该都可以 feel 到，即呢10年嚟咧，罗文同埋呢一个香港乐坛其实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的确是从70年代到80年代之间短短10年，我发现进入这个80年代初，香港流行乐坛真的非常之大的发展，涌现了一批的巨星。 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是啊，咁啊，1972年咧，潘迪华自己出资制作嘅国语舞台剧《白娘娘》咧，系一共公演咗60场。虽然咧就系口碑好好啊，所谓叫好唔叫座啊，卖座平平嘅啫。咁潘迪华因为咁样咧就损失惨重啦。喺10年之后咧，罗文佢系又对粤语舞台剧《白蛇传》咧抱有信心，因为香港市场嘅口味咧，佢认为已经系提升咗，而且好多年咧香港市场都冇上映过大型嘅歌舞剧噶啦。 嗯，哇！睇嚟罗记当时对于粤语舞台剧系好有信心啊，亦都对自己嘅眼光好有信心啊。嗯， 我相信系咁样啦，所以咧就系、是、对于呢一次10年嘅筹备咧，都系非常之有呢个抱负啊。吓，舞台剧《白蛇传》音乐人咧原本系揾顾家辉嘅，不过因为阿辉哥咧就话父美心燥啦，咁啊因为咁样而请辞嘅。咁啊作曲同编曲工作咧系改由赵文海同埋钟绍峰去负责嘅。佢哋两位咧系负责制作罗文嘅概念专辑《伟》嘅音乐人嚟嘅。填词人依然系揾嚟黄沾啦，佢曾经为国语版《白娘娘》咧填写咗大部分嘅歌词啊。喺1981年咧，罗文设立咗排艺社嘅，招募嘅舞蹈艺员咧系接受舞台指导吴世勋为期3个月嘅基本。训练啊，吴世勋曾经是罗文的舞蹈老师嚟嘅，亦曾经为1961年的粤剧《白蛇新传》咧系训练新人嘅。 睇得出咧，罗文为咗呢一出歌舞剧，可以讲系碌尽晒人情卡啊，动用晒身边嘅所有资源啊。嗯， 的确系咁啊。咁平时我哋做嘢都系咁噶啦，系嘛？ 系。 咁啊喺舞台剧《白蛇传》选角上边咧，许仙、白素贞、法海咧，早已经系敲定咗噶啦。罗文扮演许仙啦，阿姐汪明荃咧系扮演白娘子嘅。而汪明荃表示，希望藉演出《白蛇传》咧，为自己事业带嚟第二波嘅突破啊。咁而法海扮演者咧，敲定就系卢海鹏嘅，不过小青嘅角色咧，可以讲系一波三折啊。原先属意咧系唱腔、功架同埋古装扮相都系非常出色嘅 TVB 艺人黄恒秀嘅，不过佢咧就系坚决拒演。后嚟罗文咧系曾经考虑过招募新人嘅，冯宝宝啊、张德兰啊都系候选之列嚟嘅。不过最终小青呢个角色咧系拣咗米雪嘅。当时有人话咧，米雪身为丽的电视一线嘅花旦咧，却愿意咧系做副角。但米雪表示咧，小青呢个角色嘅戏份同白娘子咧同样系咁重要嘅，而且好适合佢演啊。 嗯，哇！呢出舞台剧咧，可以讲系集齐咗 TVB 同埋丽的电视嘅两位一线花旦，都非常之难得啊！呢个场面 系啊，舞台剧《白蛇传》咧，系根据每个艺人嘅特点咧，系采取咗扬长避短嘅安排嘅。比如咧，汪明荃主要负责跳舞啦，罗文以唱歌为主，而米雪咧虽然系善武打戏啊，不过佢咧系缺乏舞台演出经验嘅，亦冇唱歌嘅经验，所以米雪咧就以做戏同埋表情为主嘅舞台表演带有。粤剧嘅元素啦，比如呢个泼水法啦，就耍大水旗啦，呢啲功架吓，不过系冇采用咧传统粤剧嘅面谱化妆嘅， 嗯。 布景以中国水墨画风的幻灯片代替硬景，不方便日后出国演出，并且以音乐的过场方式去代替幻幕的。 啊，看来设计这个剧目的时候都考虑了一些现代化的元素，又用幻灯片，又用过场音乐， 嗯， 而且都考虑到哇日后演出的这个为了方便，嗯，都已经考虑了，看来都很有决心。是，运输都 想嘛是啊，是啊，又摩登又悭皮。 是啦，冇错。 咁音乐方面咧，乐队混合咗中西乐手嘅，多达几十个人啦。赵文海同埋钟少峰咧，系谱写糅合中西乐风嘅流行曲嘅，以《春泛西湖》同埋《好姻缘》呢啲曲目咧为重心嘅，并且从《好姻缘》咧衍生出多个乐段嘅，配上《变蛇》啦，《水漫金山》呢啲纯音乐。我哋一齐听一下《春泛西湖》啊，咁啊由赵文海作曲，黄沾填词，罗文演唱嘅。 看千里平湖烟波透，望万顷柳林景色幽。上有白云荡，下有绿堤岸，人像在图画里遨游。七分碧，深深三分歌，耀眼春翻西湖千分愁，百花笑态在百般挑逗，用无限秀色丽研究。 因为舞台咧好难容纳整个乐团啦，仲有考虑到演出嘅效果啦，舞台剧现场采取咗就系录音播出嘅形式嘅，因为咁样做咧，结果就系引致争议啊，甚至乎收到呢个恐吓信帖。 哇！咁不过现场攞嚟播歌咧，就的而且确啊，令到成个感觉大打折扣嘅，好少舞台剧系播带噶嘛，系嘛？咁啊，都系好遗憾嘅安排嚟。但系又都未免要写恐吓信啦啩，好夸张咁样。 系啊，我觉得太过分啦。咁舞台剧《白蛇传》演出嘅地点咧系离舞台戏院嘅，第一次咧喺1982年3月3日到14日啊，跟住咧就系喺4月10日到17日加演，总共系演咗21场嘅，票价分五档啊，最贵系180元，咁而最平咧就系港元40元嘅，咁入座率唔错嘅，场场爆满啊。咁另外有报道咧，罗文同汪明荃嘅歌迷经常咧喺演出嘅时候咧喺度欢呼叫喊啦，系影响现场嘅欣赏气氛嘅。 果然咧，每个时代嘅歌迷啊、粉丝都一样，都系即系狂热啊，系嘛，支持咁样， 好热情。 冇错，冇错。咁我睇到资料咧，呢出舞台剧上演之后咧，就获得咗唔错嘅评价嘅。剧影月报嘅一篇文章咧就话，《白蛇传》嘅剧本分场。部分场景再加上动作设计都有粤剧《白蛇新传》的影子。咁啊，电影《双周刊》咧就评论呢出戏咧就话，虽然戏剧性咧就缺乏亮点，但系整体上咧仍然不失娱乐性，都睇得下嘅。咁亦都有评论咧就指啊，《白蛇传》咧就好似改良咗嘅粤剧咁样，而唔系正统嘅舞台剧。嚟到2012年啦，香港著名舞台剧编导林奕华咧就评价话，《白蛇传》咧系中国音乐人创作中国音乐剧俾中国人睇嘅实验嚟嘅，咁啊属于开创先河之举啊。 系啦，咁啊讲翻1983年1月咧，罗文就表示佢找清咗《白蛇传》唱片录音费同埋其他杂项之后咧，发现咧就原来系蚀本收场。咁虽然咧就场场爆满，又叫好叫座，咁最后咧依然系蚀本嘅。咁睇嚟咧搞艺术真系好难赚钱啊！咁啊提醒我哋啊。不过作为咧就系首部嘅粤语舞台剧咧，《白蛇传》真系开咗一个粤语歌舞剧嘅先河啊！ 我亦都有睇到資料咧，羅文咧當時咧就係表示啊，為咗避免失真啦，或者係影響日後嘅演出咧，所以佢咧當時係無意發行呢一出劇嘅錄影帶嘅，一路咧去到2011年喺香港文化博物館舉辦嘅《獅子山下掌聲響起》羅文藏品展當中咧，呢個舞台劇《白蛇傳》嘅錄像片段啊，先首度曝光嘅啫。 真係非常珍貴啊！何韻青係一個非常之有追求嘅藝術家，我非常欣賞佢啊、 嗯！ 為咗呢一套嘅舞台劇咧，佢投入咗大量嘅金錢同埋精力，最尾仲係蝕本收場添。 係啊，冇錯啊！而且當時咧，羅文可以講係暫別咗呢一個流行樂壇啊。在1982年，他只是发表了一张新歌加精选专辑的碟，叫做《我的挑选》。 沙滩那火烫细沙，仿似太阳在脚下， 在脚下。 沙滩里一个他，身体语言在说话， 在说话。 踏浪去，扭啊扭啊，他的纤腰会光滑，句句好句皆句句找我牵挂，愿我双眼也会说话，含情离去待我高声叫他，心坎如火山爆炸，人渐融化。果实只可委托海与沙，浮游徘徊在他脚下，去替我茫然地说，小姐你好吗？ 啱先大家听过嘅呢一首《身体语言》咧，改编自日本歌手西城秀树嘅《夏夜的女人》，由林振强填写粤语歌词，系呢一只专辑《我的挑选》当中嘅三首新歌之一。呢首歌都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 呢一张精选专辑咧，《我的挑选》系由罗文亲自拣歌嘅，被认为咧罗文喺百代时代咧一个总结嚟嘅。佢嘅唱腔咧係充滿粵劇武俠嘅味道啊！喺之前發行嘅兩張專輯《仲夏夜》同埋舞台劇《白蛇傳》原聲專輯咧，商業成績唔係咁理想嘅啫。而呢一張《我的挑選》咧推出之後，終於挽回咗銷量啊，成咗年度白金專輯嘅。 呢度係愛粵之城，歡迎你收聽《似水流年》，同你一齊追憶粵語歌嘅前世今生。 1981年12月14号 ,TVB 开播20集青春时装剧《突破》，乐坛偶像陈百强首次担任电视剧第一男主角，而且首次演唱了 TVB 的剧集主题曲。 在这新一代，前路多障碍，也许必须忍耐。在那温室内，逃避在雨海，难辨这是爱还害。泥土中的种子，成长必经冲刺，求突破阻碍，还是要等待。人生多姿 呢一首《突破》系同名电视剧嘅主题曲，由顾家辉作曲，郑国江填词，亦都系陈百强首次演唱顾家辉创作嘅歌曲嘅。TVB 剧集《突破》咧系由陈百强、毛舜筠、翁静晶、庄静怡等等领衔主演嘅，讲嘅系三个男校学生咧同几位女校学生之间嘅爱情关系，以及受到社会仲有家庭问题打击而成长嘅故事。 有关 TVB 剧集《突破》咧，其实有一连串嘅八卦可以分享嘅。咁而呢套剧集咧，男女主角原本系陈百强同埋翁静晶啦。咁大家知道，哇，翁静晶绝对系一个俾人感觉咧，又系一个奇女子啦，又系一个女侠嚟嘅。我哋慢慢讲讲佢啲即系风流韵事，好唔好？一阵间。 好啊好啊好啊， 系啦咁啊，虽然同乐坛冇咩关系，咁但系同啲乐手同埋歌手有关系，尤其陈百强啊嘛，系嘛， 嗯，八卦流年又嚟啦。 唔系，因为陈百强同翁静晶咧喺合拍完咧就系电影喝彩之后咧成咗就系无所不谈嘅好朋友，咁经常咧就系拖住手仔咧出席各种嘅大型活动嘅，咁啊两个人咧就系外形好靓啦，好养眼啦，被媒体形容为咧金童玉女啊，之前都讲过吓， 嗯， 而喺陈百强睇过《突破》剧本之后咧就非常中意戏里边嘅呢个凌柏基嘅角色啊，并且得知好友翁静晶咧亦将会参演戏中嘅女主角咧，于是就应承演出啦。不过翁静晶咧 咧，因为喺邵氏咧有电影要拍啊，就推咗呢套剧集嘅。于是 TVB 就联络咗啱啱新婚复出嘅毛舜筠啊，作为复出之后嘅第一套戏。不过陈百强咧得知雍正贞唔再演出之后咧，就表示真系好失望啊，并且要佢演。咁最后剧组咧又同雍正贞系斟下啦，咁重新协商。不过毛舜筠咧总已经签咗约啦，唔方便咧就系要更改呢个合约嘅。因为咁样咧 ，TVB 只好将剧情咧就做一啲修改啦，系加咗雍正贞嘅角色喺剧集里边咧，就系陈百强系先中意雍正贞扮演嘅校花嘅。不过雍正贞扮演嘅角色喺第六集嘅时候咧，因为失足咧系堕崖而亡嘅。咁之后咧就系毛舜筠咧一再喺旁边安慰鼓励陈百强，两个人咧终成呢个恋人嘅。 哇，原来背后是这样的故事，即是看来呢 Danny 和雍正贞当年的关系真是、非同寻常、 非同一般，是啦是啦。 没错，即是 TVB 都要帮他们改剧本，令到这件事成事才得。 而且呢就我相信这一对的即 CP 在当时呢就很受年轻人的爱戴。 是金童玉女看上去又真的很衬的。 是啊，陈百强和雍正贞的关系呢的确很亲密的。所以当时媒体呢都在传他们的绯闻的。在电视剧突破里面呢陈百强仲特意创作一首插曲，据闻咧就系送俾雍正贞嘅歌嚟嘅。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起。生活淡淡似是流水，全因为你变出千般美，全因为你变出百样喜，留下欢欣的印记，寂寞亦似歌，那感觉像诗，甜蜜是眼中的支持，总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到的优美。 呢首《涟漪》咧，可以讲系粤语歌曲当中嘅经典之作啊！由陈百强作曲啦，郑国江老师填词，顾家辉编曲嘅。陈百强话呢首歌咧系喺通理琴行练琴嘅时候试琴嘅时候咧，系得到灵感而创作嘅。陈百强喺接受访问嘅时候，被问到呢首歌系咪专门为雍正贞而写嘅咧，佢嘅回应系：其实咧，我为电视剧《突破》写到一首插曲《涟漪》啫，而雍正贞又好中意，就顺便送俾佢咯咁样。 哦 系啦， 咁样 系啦。咁喺陈百强过身之后咧，雍正贞咧自己有自己嘅说法，好多次表示咧呢首歌系阿 Danny 专门写俾佢噶噃。 咦，咁样啊？ 系啦，咁啊，并且咧就提到歌词出现咗正同埋白两个字，哇，好似即系好有关系咁。咁两个字咧，系啦，咁啊同佢同埋 Danny 有关系啦。不过阿郑老师就话：喂，我真系冇收到阿 Danny 有呢方面填词要求噃， 亲身出嚟解话系郑老师填词嘅、哦，佢又好有话语权啦、啊，咁样即系郑老师讲完咧，有种啪啪打脸啊， 系啦系啦 嘅感觉啊， 会唔会有少少自作多情咧？咁所以我成日都睇到雍正贞嘅古仔咧，我总系相信嘅程度系去大概70%左右嘅啫。咁啊，经常佢讲嘅古仔咧，哇，好传奇啊，好 drama， 听住先啦，系嘛，信几多就自己判。 系啦，咁啊佢又做过我哋电台啲同行啦，咁啊以前做嗰个好红嘅节目噶嘛，咁啊佢嗰啲古仔咧真系非常之即系有人传奇，但系好似又唔系好真实咁啊。 嗯，同感啊， 系啦，我哋讲翻《涟漪》呢只歌咧，咁啊歌词嘅创作过程咧，郑老师后嚟系咁样讲嘅，电视剧集《突破》编导嘅意思系插曲最好系有关爱情嘅，于是咧我从呢一方面去构思啦，写嘅时候咧自然就系以男主角为第一人称，内容咧自然系对女孩子嘅倾慕同埋爱情嘅憧憬啦。咁郑老师谂起咧小学老师喺《冰心》一篇文章里边咧系有一个词冇出现嘅，咁但系老师系介绍过呢个词叫做《涟漪》啊，咁但系 文章里面没有写过这个词的、哦嗯、老师在黑板上面是仔细画了一圈一圈的这样的图像。这个词呢在郑国江老师的心目当中呢就留下很深印象了。于是呢就在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郑国江就用了涟漪这个美丽而且熟悉的画像去描述一份纯真而美丽的感情。嗯， 哇，原来呢即係郑国江老师带住呢个童年时候嘅嗰个回忆啊，嗰个感觉对于涟漪嘅呢个初次印象去写呢一篇涟漪，所以都写得好纯真啊，好美丽啊呢一份词。 係、嗯、啊，直到今时今日你知道而家零零后都喺度不断学唱呢首歌。 嗯，係啊。 其实呢就有关陈百强同雍正贞当时嘅关系呢，即係可以用纯真而美丽这个词来形容的。那么1981年呢，在大屿山拍摄电视剧《突破外境》的时候呢，陈百强在晚上为雍正贞是冚被的。有是啦，轻吻额头道晚安。 哇，咁睇起上又几烟韧喎。 是啊是啊。咁但是后来呢，难得听到这一段呢又觉得唉，有啲奇异嘅感觉。 似是而非咁样系嘛。 係啦，似是而非呢个词准确。咁啊 ,Danny 呢同阿雍正贞亲密嘅日子呢持续咗好多年嘅。咁雍正贞呢佢对外否认同 Danny 拍拖啊。嗱，头先我哋讲呢就係 Danny 专门为佢写歌啦。咁然后就我感觉有少少自作多情啦。咁但佢又否认呢阿 Danny 同佢拍拖喎。佢当时係咁讲嘅。咁当时呢就係我哋太细啦。我真係唔知道呢同佢算唔算拍拖喎。我哋性格同埋喜好咧，其實好相近嘅。以前我哋都有些少嘅抑鬱，咁不過咧，我漸漸係變得進取。佢話自己啊，但係佢咧就變得越嚟越唔開心啦。咁啊有一日咧 ，Danny 仲同雍正貞講啊，外間話我哋分手喎。咁佢反問：咦，我哋曾經拍過拖咩？咁樣咁啊 ，Danny 聽完之後，Danny 聽完之後就唉呆鬼咗。 哇，呢、這个对话好耐人寻味啊，即 系 如果真系 一厢情愿咯， 系咯系咯，即系好似有啲 Danny 单恋雍正贞咁样嘅感觉啊。嗯、我想各位大家自己判断。 嗱，女方咧就以豆芽梦嚟形容同 Danny 嘅关系嘅，咁啊纯到好似蒸馏水一样。雍正贞话咧 ，Danny 系一个君子嚟嘅，咁多年嚟咧，我同佢最亲密嘅都系拖手啦，同埋石面嘅啫。我哋交往咧系好纯情无瑕嘅，呢种友谊一生都唔会再改变。我哋从嚟都唔会嘈交嘅，感觉上边咧系阴天多晴天少嘅，就好似咧经常落住一啲微微细雨啊。我哋好长时间咧都系困在这种境界当中，我突然间发现对岸有人放烟火，自然我就坐船去对岸看看，发觉那边其实充满阳光和欢笑，我终于从这种豆芽梦里面跳出来了。哇，这段说话也很 drama， 觉不觉 是啊，是啊，他形容得很梦幻这样。是有一点像即涟漪里面唱的那一段歌词，做梦也记起这一串日子，幻想不倒的优美，咁样系嘛？ 系优美优美 啊，系啦，好梦幻咁样。我睇到资料讲咧，有唔少嘅歌手咧都将呢一句歌词啊，幻想不倒的优美咧，就唱成咗幻想得到优美。咁啊，郑国江老师咧仲特登去澄清啊，系幻想不倒，唔系幻想得到， 谂都谂唔到啊！ 是啊，幻想不到呢个优美，是好朦胧啊。咁呢一首涟漪呢当然是陈百强的传世经典之作啦。而当年呢在打榜成绩上面呢都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的冠军的。而且是年度的十大中文金曲。嚟到2003年的时候呢，华纳呢在完全陈百强这一张精选专辑当中呢就将涟漪重新混音成为一首舞曲曲风的新的编曲。咁啊，名为《重拾涟漪》嘅，我哋一齐嚟听听先。 生活静静似是湖水，全为你泛起生气，全为你泛起了涟漪，欢笑全为你。 其实有关雍正贞嘅人生故事咧，就系比好多电影电视剧更加戏剧化。我哋头先讲咗啦，好多传奇故事发生喺呢个奇女子身上咁。咁啊，1984年咧，20岁嘅雍正贞咧系嫁咗俾大佢30年嘅武打明星刘家良嘅。为咗唔想惹嚟媒体嘅猜测咧，佢话会利用刘家良嘅名气嚟发展自己事业嘅。雍正贞宣布咧就系息影啦。 后来呢，老公刘家良呢因为收入锐减呢，雍正真决定呢就是投身保险业嘅，自立门户，开咗一家呢就是保险顾问公司。而喺佢保险师专业资格课程同埋考试里面呢，係包含咗法律相关嘅题目啦，雍正真意外咁攞低咗92分。咁所以佢呢喺28岁嘅时候呢就考入咗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啦，收到法律学士课程嘅。咁考试里面哇好多次满分，仲攞低咗呢多个学士奖项嘅。咁36岁嘅时候呢是获得香港大学颁发的法律硕士学位的。 哇，咁都好犀利，即系从一位美少女演员咧，可以讲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法律高材生，即系呢一个跨度真 系 好大。 嗯，所以我觉得就系传奇女子就系咁啊。 冇错冇错，有种难以置信嘅感觉啊，即系好大嘅跨度。 嗯哼，完全咧就系锐变啊，系嘛？ 系啊系啊，冇错。 嗯哼，的确咧就系雍正贞后嚟都成咗就知名律师啦，同时咧又成咗报刊同埋专栏作家同埋畅销书作家嘅，电视同埋电台嘅主持人啦。佢喺商业电台咧，同埋亚洲电视系主持咗头先我提及嘅一个非常受欢迎嘅节目，叫做《危险人物》嘅。咁讲解香港以至世界各地咧发生嘅一啲真实奇案啊。咁而且咧，雍正贞自己真实人生咧都系非常传奇嘅。咁喺1999年咧，35岁嘅雍正贞咧喺律师行咧系担任见习律师嘅时候，同律师行嘅合伙人林敬业咧系发生咗绯闻嘅，咁导致咗佢同刘家良嘅婚姻陷入咗破裂边缘啦。喺2001年11月2日咧，刘家良突然间咧到访雍正贞嘅寓所，当时咧林敬业正喺雍正贞嘅寓所里边咯。为咗避免同刘家良发现咧，林敬业咧系爬咗窗外嘅，咁啊好不幸咧系失足跌咗落楼咧重伤，第二日就身亡啦。咁成咗当时咧真系轰动一时嘅事件嚟嘅。 哇！听到我起晒鸡皮，我估唔到事情嘅发展系咁样啊！即系听起身都 drama 个 drama。 系系啊，咁啊雍正贞传奇故事咧，并冇因为呢件事而结束嘅。咁后嚟佢并冇咧就系同刘家良离婚嘅。咁直到2013年咧，刘老师咧就因病去世啦。咁第二年咧，雍正贞因病咧系宣布退休嘅。咁一年之后咧，佢为佛教寺庙定慧寺咧系公开筹款过，并且成为董事嘅。喺筹款过程里边啊，佢揭发咗咧尼姑同埋和尚结咗婚嘅丑闻。 嗯， 系咪更加传奇啊？咁之后咧就转为义务替捐款者咧系追讨公道嘅，即系反咗面啦。 吓 系咪好有意思啊？因为定慧寺法律诉讼呢件事咧，雍正贞咧系耗尽咗佢自己嘅积蓄，系几百万嘅退休金啊！咁啊，于是咧系重操旧业，重新去投身法律界嘅，去律师行里边咧继续打工做律师啦。咁后嚟佢咧接受访问嘅时候表示，复出咧系为咗正义同埋服务市民， 嗯、 并唔系为咗钱嘅。 哇！真系呢两段故事咧，真系非常之非常之狗血啊！ 系啦，因为咁咧，就于是媒体又封咗佢嘅新嘅封号啊！就叫做女侠嘅 女侠系嘛，系啊，我都有留意到，因为佢喺网络上咧有好多呢啲即系打假嘅呢一啲视频咧，即系喺佛界当中啊，去打假一啲东西嘅一啲视频，都好好活跃。 系 系啊，咁啱先 po 哥有提到佢曾经啊喺商业电台主持嘅呢一个危险人物嘅呢个节目啦，咁我。最近是非常之多咁样听到关于雍正贞同佢往年嘅呢个节目嘅呢啲资讯，因为咧 啱晒你啦，系啦，成日都讲呢啲， 嘅讲呢啲事情啊嘛，因为近来上映嘅电影啊，诶《毒舌大状》《毒舌律师》咧，就被认为系影射当年嘅一单案件，而呢单案件咧，当其时咧，雍正贞都有参与嘅，所以咧佢就系因为喺呢个电台节目啊《危险人物》当中所建立嘅，即系喺呢个奇案界啊，同埋佢自己律师。嘅身份嘅嗰种影响力咧，令到佢当时就代理咗呢单案件，所以最近《毒舌大状》呢出戏上咗之后咧，佢嘅讨论度又非常之高啦，即系关于雍正贞佢呢个人嘅讨论， 绝对系即系诶旧时同埋而家嘅网红系嘛。 是啊是啊可以这样认为是 啊。咁我哋讲返呢就係2019年雍正贞呢喺55岁生日当天呢，佢喺 Facebook 上边宣布已经同咗河东爵士嘅曾孙何猷飙呢係举办佛教仪式嘅婚礼啦。之后呢再喺香港圣约翰座堂呢係举行基督教婚礼嘅。 哇真係好传奇嘅一个人物啦。即係我哋从佢同陈百强之间嘅呢个纯真嘅涟漪开始呢，跟住落嚟掀起咗一个又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大波浪 所以我觉得咧就未来就如果香港的创作人尤其编剧咧谂唔到故仔咧，就谂下翁小姐就得噶啦。 系啊，真系佢嘅人生故事咧，呢一个个巨浪冚过嚟咧，啲drama 令人晕晒船浪啊，真系好劲啊！ 听到咁多次嘅八卦咧，系咪第一次感觉到好似坐过山车咁？听到晕晒浪啊，即系人物啦，就系故事啦，就系每一段故事嘅嗰种夸张同埋跌宕啊、回肠啊，真系完全唔同啊！不如我哋真系听翻首歌，真系平复下心情先啦。我哋听听阿 Danny 呢一首《今宵多珍重》啊，要。 听翻呢一首《今宵多珍重》，成个人都舒服晒 啦，系嘛？ 平静晒，冇错。咁我睇到资料咧，呢一首《今宵多珍重》就改编自同名嘅国语时代曲，由黄福玲作曲，郑国光老师咧就填写粤语歌词嘅。国语版嘅《今宵多珍重》咧，其实系由香港女歌手崔萍咧喺1957年咧就录制出版嘅。嚟到1982年嘅年尾，陈百强咧喺一个访问当中透露啊，《今宵多珍重》嘅改编灵感咧，其实系嚟自1982年8月举办嘅第六届香港金唱片嘅颁奖典礼上边嘅。咁啊喺嗰次颁奖典礼上边咧，陈百强嘅《有鸟你》呢一张专辑咧就获得咗白金唱片嘅认证。咁啊，陈百强就话嗰日咧，我去参加无线举办嘅金唱片颁奖典礼啦，而负责颁奖俾我嘅咧就系好出名嘅女歌星崔萍。咁啊，肥肥咧喺度介绍佢出场嘅时候咧，就哼咗几句《今宵多珍重》嘅音调，哇！我一听中意到不得了，结果咧我就揾咗郑老师咧去重新填词咧，用粤语唱翻出嚟。咁啊，估唔到咧歌迷反应都好唔错。咁啊，喺1982年底咧，陈百强就推出咗《今宵多珍重》嘅粤语版啦。郑国光老师填词啦，由鲍比达编曲啦，收录喺陈百强嘅专辑《倾诉》当中嘅，亦都系呢一只碟嘅主打歌。 而国语版的《今宵多珍重》的歌词咧，系移民香港的海派文人冯元祥咧以笔名冯冯三填词嘅。咁而郑国光曾经表示，填词嘅时候咧，好尊重原创啊，咁啊好少考虑咧就陈百强本身嘅因素啊。咁其中有一句歌词系后嚟先加上去嘅。郑国光话咧，有一句词系咁样讲嘅：抱入怀里，深深一吻，莫匆匆，系比较浓情嘅。一开始嘅时候咧，觉得唔系咁适合 Danny 嗰种纯情嘅气质，咁所以咧，我抽起咗呢句歌词。将歌词系交咗俾佢，不过当我喺录音室去跟进同埋听佢唱嘅时候咧，咦，感觉佢唱出嗰句歌词咧，其实有一种好怀旧嘅情怀嘅，咁所以咧喺小休嘅时候，我俾佢睇咗，我抽起嗰句歌词啊，佢马上话好好啊，真系非常之适合啊，就于是咧就将呢句歌词系补咗入去啦。 哇，我真系好中意听呢种即系幕后嘅音乐嘅小故事，好有感性嘅感觉啊。 系啊， 系啊， 总系因为一两分钟、一两秒咧，系改变。咗一首歌嘅嗰个命运，同埋咧佢本身原有嘅味道， 系啊系啊，就感觉呢一种小故事咧，好值得听，好值得回忆啊！咁啊，呢一首《今宵多珍重》咧，当年咧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星期嘅冠军嘅，亦都获选为 TVB 198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啊！而喺颁奖典礼上边咧，陈百强亦都透露啊，《今宵多珍重》咧同佢爸爸之间嘅关系啊，佢就话啦，大约喺25年前咧，我爸爸追我妈妈嘅时候咧，佢就时常都会唱《今宵多珍重》俾佢听。咁啊，当年咧，两个人咧就经常去跳下茶舞啊，咁样嗰阵时咧就会播呢首歌啦。 之所以有佢哋咁努力啊，我爸爸唱呢首歌啊，先有咗今日嘅我啊。 嗯，系，又几有道理。咁然后嚟 Danny 咧唱呢一首粤语版嘅《今宵多珍重》，喺香港咧比国语原版咧系传唱度更高、更加红啊，亦表明咗咧喺八十年代粤语歌曲已经进入咗全盛时期啦。咁1950年代嘅国语时代曲被翻唱成粤语歌之后咧，粤语版嘅歌曲咧反而获得更强嘅生命力同埋传播力嘅。 嗯，冇错，即系其实喺我印象当中咧，我系听咗粤语版先知道有国语版嘅存在嘅。 嗯，我同你一样。 而且咧，最近一次咧，即系我听到嘅最新嘅版本咧，我相信好多同我一样有追开 TVB 剧嘅人咧，都会睇到呢出剧噶啦。即系前两年啦，《今宵大厦》第一同第二部当中咧，因为佢嘅片头曲咧就用咗《今宵多珍重》嘅粤语版嘅。 哦， 咁啊，呢个版本咧就由谭嘉仪去演唱嘅。 愁看残红乱舞，忆花底初冬风。难禁垂头泪涌，此际恨月朦胧。愁绪如何自控，比爱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那日重见，只恐相见亦匆匆。 咁而且咧，片尾其实都用咗《今宵多珍重》，不过咧就系用国语版，系由谷夏薇咧去演唱嘅版本。嗯，这个版本我相信很多追劇的人近两年会听到的了。 因为我太久没看劇，我真的不知道。不过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是一些影视作品是会帮我们传承到一些经典作品。 没错，没错。 而且很多是啦，就你知道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歌曲，如果是没有一些新一代的影视作品或者是新一代的歌手去重新演绎，是真的没人记得 的。嗯，我觉得谭嘉仪演唱的这个新的版本都很不错，很值得一听。 嗯， 那讲回陈百强在1982年12月发行的专辑《倾诉》，这只碟咧销量非常之好啊，据称达到500金的呢一个成绩嘅，系啊，好劲。咁喺呢只碟当中咧，仲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疾风》，由鲍比达作曲编曲，亦都由林振强咧填词嘅。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都。打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 这首《疾风》是陈百强经典的拉丁风格歌曲之一，是混合了巴西森巴音乐和爵士乐的节奏，可以说是非常活泼和热闹的，是一首流行的舞蹈训练舞曲。商业电台 DJ 云尼 Vanny 曾经在节目里面描述《疾风》在当年的舞蹈界他的地位是这样的：我曾经认识了一批八十年代的舞蹈艺员，这一群的舞者后来都成了香港殿堂级的排舞师，他们不约而同地跟我说，其实他们在舞蹈界的主题曲就是这首《疾风》。 哇，这么深的地位。 是啊。 咁呢，我都想分享一下，在2016年的时候呢，林家栋他当年呢就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的影帝，我想大家都印象很深刻的了。 是啊，记得。 没错。咁呢，他呢亦都透露啊，《疾风》对于他的意义。他就说呢，我经常都会在车上边呢听陈百强的《疾风》的。 因为歌词当中咧就写到：如内心有梦，就全力追踪，不需计哪天才可终。咁呢句歌词咧非常影响到我。 嗯， 人永远咧都唔知道一生人可以搵几多钱嘅，你要先去做到自己想有嘅成绩，先可以讲希望有啲咩回报嘅。嗯，佢当年就分享咗呢一个感悟，疾风对佢影响可以讲系非常之大。 嗯，对我都影响好深。 呢度系爱粤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同你一起重拾粤语歌嘅流金岁月。 1982年，偶像 DJ 歌手蔡枫华嘅事业可以讲系蒸蒸日上啊！咁啊，唔单止咧喺香港电台做 DJ 啦，喺 TVB 主持劲歌金曲啦，同埋新秀歌唱大赛嘅，而且仲接拍主演咗两部电影添，其中一出就系佢同埋翁静晶咧联合主演嘅《拖手仔》。 火花拼发几点光？ 哪知爱情是幻象。 让爱念释放， 尽诉心里的 姜。清清的爱光之掌，哪知爱情是那样。愿以后可以互相适应欣赏，梦想在变，爱的旅途上，也许数年后，那思想。 这首《爱的火花》是电影《拖手仔》的主题曲，由顾家辉作曲，郑国光填词，由蔡枫华和林志美演唱的。 电影《拖手仔》讲的是电台 DJ 爱上女中学生，遭到女方家庭反对的故事，后来就克服各种的困难，男主角是拯救了女主角的生命的故事。而蔡枫华就扮演当时的电台 DJ， 啱晒佢，翁静晶就扮演是女中学生的。电影上映之后，陈百强和翁静晶一起去看戏的。Danny 事先不知道戏里面有翁静晶和蔡枫华的亲热戏，结果在戏院里边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咧，Danny 就好鬼嬲啦，咁啊中途退场 啊，哇！ 因为咁样嬲鬼咗蔡枫华，Danny 真系太有性格啦。咁翁静晶话咧，Danny 认为我同任何人拍拖都系唔好睇嘅，只有同佢系最衬嘅。 系啦，即系好含蓄咁讲话，呷醋啊！嬲豬 啊！係啊，咁啊，其實就係話 Danny 其實對佢係單相思，係咪？ 真 係 好純真啊！就連嗰個藉口都純真過人嘅啫。即係呢個電影嘅情節固然之係老套啦，但係電影之外嘅呢個故事真係相當精彩。即係多謝波哥分享。我估唔到呢一個涟漪啊，即係呢個 Danny 同埋翁靜靜呢一對金童玉女嘅感情涟漪咧，一路係波及到去到蔡枫華身上， 燒到佢嗰啖。 係咯。咁啊，讲翻啦，喺1982年咧，蔡枫华仲主演咗另外一出电影嘅，叫做《薄荷咖啡》。 凝神回忆起的片段，原来是一片混乱。何以心里总觉你如混乱，霓虹在。闪匿中变幻，谁人又改变命运？突然建筑起隔膜，心态再不能接近。前尘在我心里暗涌，愿我不会迷失爱与恨，浮华世。 刚才大家听过的这一首《再回头》是电影《薄荷咖啡》的主题曲， 由陈飞立作曲，卡隆填词，由蔡枫华演唱嘅 《薄荷咖啡》呢套戏咧，系新浪潮导演冼杞贤执导嘅电影嚟嘅，讲嘅系新时代职业女性喺事业同家庭之间嘅抉择，由钟楚红、蔡枫华、黄淑仪主演嘅。喺电影里边咧，钟楚红咧系扮演一位广告公司嘅女强人啊，佢同蔡枫华扮演一对情侣嘅。正当女主角事业蒸蒸日上嘅时候咧，发现自己系有咗 B B 啊，咁啊为咗事业发展咧而选择堕胎嘅，好嬲好嬲嘅蔡枫华咧就同佢决定分手。咁啊钟楚红咧就凭藉住《薄荷咖啡》呢套戏咧，系获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演员嘅提名噶。 哇！咁啊蔡枫华咧为电影《拖手仔》同埋《薄荷咖啡》咧一共演唱咗四首歌曲嘅。全部都收录在1982年由 CBS 新力发行的个人专辑《人之初》当中的。这只碟获得了当年年度金唱片的认证，而其中有两首歌还夺得了中文歌曲的龙虎榜冠军，一首叫做《人之初》。 未谈善恶表真我，但说人之初，真本结来比只那样吧，世情如染若幽的我。 这首《人之初》由钟绍峰作曲，郑国江填词。除了《人之初》之外，还有另外一首冠军歌，叫做《早春二月》。 远处青青山岭下，城阁无处不飞花，暖暖风吹二月，江中烟雨洒。 这首《早春二月》改编自日本民谣组合 Fukinoto 的《牧羊人之爱》，由卡隆填写粤语歌词的。 讲开呢，就是因为蔡枫华是属于香港电台的红 DJ， 就是当家的这个小生。其实他的歌呢就非常受欢迎，当然就是香港电台。因为当年我们听商台嘛，我发现呢就是这两首歌其实我都不是很熟悉的。在商业电台呢，我发现他的榜里面都没见过这两首歌。 商业电台总是有自己的你知道总是有自己 的风格啦。 是啦是啦。蔡枫华作为一名当红的偶像 DJ 歌手，一边在电影里面扮演就是都市的青春偶像，而在唱片里面呢是唱一些传统的小调和文言文民谣的。感觉有少少违和。我觉得当时他是真的缺少艺人形象的管理的。 1982年，温拿五虎之一的彭健新在宝丽金发表了第二张个人专辑《可爱的笑容》，获得了年度金唱片的认证的。 从前我想到山的那一边，看飞鸟可有一个个梦。从前我想到海的那一边，看水里鱼有否爱的笑容。天边鸟阿声相向绝未有梦，鱼的浅笑吸水打去冲洗一空。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都不碰到，我的真心似未有被带动。为什么至今我未见到，至今我都不碰到，碰到有一个可爱的笑容。 这首《可爱的笑容》改编自美国乡村歌手 T.G. Shepherd 的热门歌曲《Only One You》，林敏聪就填写了粤语版的歌词。这首歌也曾经夺得中文歌曲龙虎榜一个礼拜的冠军。 温拿五虎各自发展之后，真正成为个人歌手其实只有三位，包括 Alan 谭咏麟、B 钟镇涛和就是健仔彭健新。彭健新虽然从来都未成为一线的歌手，不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推出了一系列的个人专辑，成绩都是非常之不错的。 1982年，彭健新还为一部金像奖电影就演唱了主题曲的。这首歌就是《提防小手》。 讲起找紧我最近，永远没话同情人，学会偷呃拐骗我认真，招式新，香港通街有路衬，我的发信靓于神，望你打声精神早你瞓。 呢首《提防小手》系由陈芬琪作曲，黎比得填词嘅，系同名电影嘅主题曲嚟嘅。而《提防小手》呢一部戏咧，系由洪金宝执导嘅动作喜剧片，由洪金宝咧、陈芬琪、叶德娴、吴耀汉等人主演嘅。呢出电影咧，当时票房大卖啊，收入1200万港元，喺年度票房榜上边咧，亦都排行第八位啊。而且洪金宝凭藉住呢一出电影同埋最佳拍档嘅麦嘉咧，两个人一齐获得咗第二届香港金像奖咧最佳男主角嘅殊荣嘅。 嗯，我呢一排咧都重新睇翻呢一套戏嘅啲 trailer、啲宣传咧，啊，觉得真系非常之老土，咁但系都几有趣。 喜剧啊嘛，系咪？好容易老土啊。 系《提防小手》呢一首歌嘅作曲咧，系 Frankie 陈芬琪。陈芬琪咧可以讲系香港电影界一位传奇人物嚟嘅，佢从细就中。中意睇咧50到60年代嘅黄飞鸿系列电影嘅，咁啊喺睇完戏之后咧，佢就中意咗电影啦，咁啊专门学习咧龙形拳同埋咧就螳螂拳嘅。而且真的很靓仔，在这里耍拳的时候我觉得很型。Frankie 陈芬琪中学未毕业就出来社会找工作了。15岁的时候是经过亲戚的介绍，他去到邵氏电影公司音乐录音部去工作的，跟着著名的作曲人黄福玲学习电影配乐。大家知道黄福玲就是写过不了情、今朝多珍重的一位伟大的作曲家来的。而陈芬琪第一套有参演制作配乐的电影就是1970年的由张彻执导的《小杀星》。在1980年陈芬琪是被成龙赏识的，开始做兼职演员。当时他也是成龙自组的公司叫做权威影片旗下的演员和发行部的负责人。在1981年陈芬琪得到雷国坤的金公主集团的支持。雷国坤其实就是新艺城的后台老板。陈芬琪和合伙人一起成立了永佳电影公司，提防小手就是这家电影公司的出品。陈芬琪是担任提防小手的联合监制、主演和配乐的，包括这首歌曲的作曲。后来陈芬琪是自导自演了很多套电影的，也是身兼监制、编剧、配乐、动作指导各个岗位。当然陈芬琪最为人熟知的创作就是为王家卫的电影做配乐的，包括有经典的《东邪西毒》、《重庆森林》、《堕落天使》等等。哇，真是这个奇人来的， 很厉害， 而且多才多艺。1996年陈芬琪凭藉着《堕落天使》和作曲家 Roel Garcia 一起获得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的。 哇，真系叹为观止，真系要情不自禁要鼓起掌来啊！ 系啊，周身刀 真系好犀利啊！即系陈芬琪又识打武功，又识咧、就打 beat 系嘛？ 系啊系啊，真而且咧就系、是、系啦，即系、你知道创作电影音乐唔容易啊， 真系唔容易，唔系三两下手势就可以 学得识。系啊，唔系拍脑袋有一首流行曲出嚟啊嘛。 冇错，真系好犀利。所以咧，讲翻1982年咧，都可以讲系一个好传奇嘅年份，因为咧，当年喺粤语歌坛当中咧，新人亦都系人才辈出嘅一年啊。喺呢一年当中咧，有一位大龄新人推出咗佢嘅第一张专辑，佢就系28岁嘅创作人蔡国权。 哇，我挚爱嘅创作人之一啊！ 望你听我尽诉心中事，盼驱走你那迟疑。愿银河星星一再涌现，结聚成桥达到月意。望你永远在我身边伴，抛开牵挂与从前。愿离群双双山里居住，免要燃像火灼伤了。当天不应将那份爱当做无稽，更兼拒门外。但那天开始感觉，其实你已停留在心中深深处。若你已领回我心中事，应该不再会犹豫。望从头开始不再孤独，结伴同度过此一世。 大家听过的这首《不应再犹豫》 是由蔡国权包版词曲，咁啊收录喺佢第一张个人专辑《蔡国权》当中嘅。 嗯，二十八岁出道咧，对于一个歌手嚟讲咧，的确有少少超龄高龄噶啦。咁对于一个创作人嚟讲咧，二十八岁都唔算太迟啊吓。咁啊，蔡国权咧喺当时咧为数唔多啦，可以包办词曲唱，甚至乎编曲嘅音乐人嚟嘅，而系香港少数专门咧系创作小调歌曲嘅唱作歌手之一啦。咁蔡国权喺香港出生长大嘅，读中学嘅时候咧自学弹吉他，同埋咧系参与乐队嘅活动嘅。中五毕业之后咧，佢曾经喺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会计啦，后嚟佢仲任职酒店同埋银行嘅职员嘅。喺工作之余 ，Terence 蔡国权咧仲组建自己嘅地下乐队啊，系去到咧就系 disco 啦或者系走廊演出嘅。喺1980年咧，蔡国权考虑到自己体力嘅问题咧，决定发展自己音乐事业，喺一间音乐公司咧从事音乐制作嘅。经过朋友推荐 ，Terence 蔡国权咧同著名嘅经理人林振业相识啊。林振业咧系香港土生土长的混血儿嚟嘅，英文名叫做 Lau Dayaram， 咁啊人称拉爷嘅。喺六十年代咧，佢系香港宝丽金前身钻石唱片嘅经理人啦。喺当年咧乐队热潮嘅时期咧，好多乐队都系由佢发掘嘅，包括咧泰迪罗宾同埋花花公子乐队啦、许冠杰同埋莲花乐队等等嘅。拉爷因为咧欣赏蔡国权嘅才情啦，于是咧就签咗佢成咗自己旗下艺人嘅，将佢推荐俾宝丽金试音，结果咧同宝丽金唱片系签咗五年合约嘅。 1982年，宝丽金就为蔡国权推出咗首张个人专辑《蔡国权》，其中有一半嘅歌曲咧都系由佢自己作曲嘅，当中有三首咧系由佢包办词曲创作添。咁啊，专辑当中最为人熟知嘅一首歌咧，系一首改编歌，叫做《童年》。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课，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合作社食品真多，硬币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多多，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就赶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识光阴爸爸千遍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中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哇！呢一首《童年》，我谂大家都已经非常之熟悉噶啦。 冇错， 佢系改编自罗大佑创作嘅同名国语歌曲啦。而粤语版嘅歌词咧，系由黄沾填写嘅。 嗯，讲开蔡国权咧，真系我个人都系属于我自己，真系青春时代咧，就系一个最重要嘅歌手啦。咁啊，佢嗰首《不应再犹豫》咧，系我直到今时今日都依然系成日都听嘅。 嗯， 我哋讲翻佢呢一首翻唱嘅《童年》啦。咁国语版咧，原唱就系张艾嘉嚟嘅噃。咁收录喺1981年张艾嘉专辑《童年》当中嘅呢张专辑系由罗大佑首度担任唱片监制啊。咁1982年咧，罗大佑自己翻唱咗呢一首自己创作嘅歌曲《童年》嘅，收录喺自己首张个人专辑《知乎者也》里边啦。咁后嚟咧，呢一首《童年》咧成咗两岸三地广为传唱嘅经典作品。蔡国权翻唱嘅粤语版《童年》咧，传唱度虽然唔及国语版，不过当时咧喺香港可以讲系流行一时啊。 嗯，冇错，我觉得一啲都唔输啊，即系喺流行度上边。 嗯，冇错。 咁喺1982年咧，喺蔡国权嘅首张个人专辑发行之前咧，宝丽金其实出版咗一张合辑嘅，叫做《猛片劲歌宝丽金》，其中咧就收录咗一首蔡国权演唱嘅《长夜》。呢首歌由 Anders Nelson 咧就作曲，由林振强填词嘅。呢首歌应该咧就系蔡国权咧公开发行嘅第一首歌嚟嘅。我哋一齐听听先。 长夜漫漫，红叶静静洒路旁。 如在默默地再问你去了哪方，长夜共我轻轻低诉，但愿你在旁，远看那天空漫天风雨又过，我心已碎，随雨下坠，愿风再雨洗我泪。 呢首《长夜》实际上系改编自60年代香港英文摇滚乐队 The Continentals 嘅代表作《I Still Love You》嘅。我哋经常喺粤语歌曲创作人名单里边咧，会揾到呢个名 Anders Nelson 啊。咁其实咧，佢系香港著名嘅音乐人啦、演员同埋电影配乐师嚟嘅。佢可以讲咧一口非常流利嘅粤语啦，中文咧就叫做聂安达啦。佢外号咧就叫做金毛虎嘅。聂安达咧出生喺美国，父母咧系瑞典裔嘅传教人士啊。喺1950年咧，四岁嘅聂安达咧系随父母从中国内地嚟到香港嘅，喺香港沙田道峰山基督教堂长大嘅。佢读中学嘅时候咧，聂安达开始夹 band。佢最早组成乐队咧就叫做 The KG Five， 后嚟咧改名就系 Continentals。喺1963年 ，The Continentals 发行咗两张嘅单曲嘅，分别有 I Think of Her 同埋 I Still Love You 呢两首歌曲成功打上咧当时香港嘅流行榜啊。到咗70年代咧，聂安达咧系组织咗新嘅乐队 The Ming 萌乐队嘅，曾经咧系将仙杜拉嘅啼笑姻缘改编成英文歌曲 This Time Tomorrow， 而英文歌词咧系由聂安达自己填写嘅。我哋可以而家听下。 This time tomorrow you'll be gone and I will be on my own, wishing and hoping that you will return and wondering when we'll meet again。 我从来都冇谂过啼笑姻缘居然仲可以有英文版。 系啊，我昨晚听咗， 好猎奇啊个感觉， 好有意思啊， 好有意思，而且系香港本地嘅 band 去即系改编演唱咁样， 系系原汁原味本土创作， 系啊系啊。 聂安达咧后嚟就将多首嘅著名中文歌曲咧系填上英文歌词，改编成英文歌曲嘅，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咁就系《南泥湾》呢啲经典嘅中文作品啊。聂安达唔单止创作流行歌曲啦，仲创办咗聂安达制作公司嘅，为电影、电视作曲同埋配乐啊。佢曾经凭藉住《爱人女神》呢首作品咧，系提名1983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歌曲嘅。咁凭藉住《僵尸先生》夺得咗1986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配乐嘅。而且聂安达经常都会在电影里面做客串角色的，他参演第一套电影是1972年李小龙的《猛龙过江》，是扮演一个很快被李小龙打低了的 古惑仔 的。后来就是聂安达曾经在丽的电视做事，是参演过就是电视剧《浴血太平山》、《再会太平山》，后来加入了 TVB 的，参演首部 TVB 剧集就是《香城浪子》，而梅艳芳演唱的《心债》就属于这套剧集的主题曲了。 哇，好犀利啊！听完聂安达他的经历之后，又发现是一个懂得演戏的金像奖的配乐师，是吗？好犀利，真系喺香港娱乐圈咧，当年可以讲真系基本上人人都周身刀噶啦。 系啊，我觉得佢同陈芬奇，头先我哋讲嘅陈芬奇咧，真系不相伯仲，系。 系啊，冇错啊，即系又唱得，又可以打得，系嘛？佢就一模一样啦。咁啊，唔单止系香港本地嘅音乐人啦，连啱先波哥提到的聂安达，即是来自海外的 金毛虎， 金毛虎是咯，都很犀利。所以当年呢，香港娱乐圈真的很内卷啊， 是吧？是啊，真的竞争激烈啦，人才汇聚，是吧？ 没错。咁啊，预告一下咧，下期节目咧，我哋似水流年的小游轮咧，继续会停靠在1982年的香港城市民歌 Encore。林志美的一首《感情的段落》咧，就勇夺十大中文金曲嘅，哇！大家期待下一 期。系啊，呢首是我好中意嘅志美嘅经典啊。 咁啊，波哥，我哋今期要唔要留低三条问题同大家做做功课？ 好啊，好啊，我哋呢一集咧，其实系讲咗几段即系重要嘅故事啦。咁啊，一个有 Danny 啦，雍正正啦，系跟住有罗文啦，系啦， 蔡枫华啦，彭建新啦，蔡国权啦，系嘛？ 嗯哼，咁啊都系有关男歌手嘅。不过我就真系吓，即系当然咧要问下罗文嘅，即系因为佢实在喺当年咧做咗呢个音乐舞台剧咧，我觉得实在系开创历史。咁我就想问咧， 非常伟大 系啦。咁啊，阿罗文自己独资嘅呢套舞台剧嘅名系咩咧？ 好，第二个问题咧，我就要问一下 Danny 陈百强嘅问题啦。咁啊，我哋喺节目当中提到咧，喺2003年嘅时候咧，华纳就将 Danny 嘅《涟漪》咧重新混音编曲，成为一首舞曲风格嘅新版本嘅。呢、這个新版本系有个新名嘅。叫乜嘢咧？ 最后一个问题啦，咁我最中意嘅创作歌手之一，蔡国权 Terence 咧，第一张唱片就叫做蔡国权嘅，第一首成名曲系边首咧？其实我话直到今时今日，我依然好中意听嘅。 大家咧知道答案，识做功课嘅咧就可以将你哋嘅答案咧写喺我哋嘅评论区，或者系喺我哋呢一篇推文嘅评论当中嘅，咁啊以证明啊你已经。吸收晒今期嘅内容啦，成为呢个忠实嘅似水流年嘅粉丝，耶！ 系啊，做下功课啦，吓 咁啊，亦都非常之欢迎大家加入我哋嘅社群啊，可以参加我哋嘅活动啦，同埋吸收到更多音乐嘅资讯。其实我哋嘅社群当中，亦都汇聚咗好多咧，中意广东歌好多唔同年龄层嘅唔同爱好嘅广东歌嘅乐迷嘅，所以欢迎大家加入嘅。 好欢迎大家。 加入的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爱乐之城 CantonLand 回复社群两个字，就可以获得这个入群的通道的了。欢迎大家。 好，欢迎大家加入，那我们下次见吧。 各位，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这里是爱乐之城，欢迎你收听似水流年，和你一起重拾粤语歌的流金岁月。 我某种